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 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扑击会。欢迎第二节维基解密先。 我系啊，一定要讲啊。点啊点啊点啊！ 维基， 今日下昼会大新闻。 不过其实你多唔多去Hong Kong TV Mall买嘢嘅咧？ 我未试过。我试过。 你买咩啊？ 麻麻啦，杂货品我又系。 又平啲咩？ 又唔系平啲喎。 我帮衬人民超市试过。 咁我下次试下先啊。 咩叫人民超市？ 人咪燒生嗰個人民超市咯，OK，我都未幫襯過，因為佢成日啲鮑魚啊，即係嗰啲，哇，啱你啊，咁似狗血嘅，嗰啲蝦子面咯，貓山王嗰啲咯，有啲咁嘅嘢㗎，佢同埋平時啲 OK 嘅都，嗰啲豆豉鯪魚平啲，豆豉鯪魚名菜啊咁， 冇，我哋呢啲咁忙咧，我唔知，我好中意網購咯， 我都係嘅，anyway，我哋第三節先講，講翻維基解密先啦， 喂，今日佢出咗嚟啦，就話要參選啦。 系，佢系咪宣布参选定系积极考虑啊？ 参选噶啦，计噶啦，黑色啊嘛，又黑色噶嘛， 咩叫黑色？ 佢全黑底啊嘛， 然之后，唔知我净见到件衫系黄维基咁样， 系啦，但系佢嗰件都系黑色噶嘛，跟住佢底色全部黑色噶嘛， 系， 咁点解嘅？ 好激，我觉得呢下嘢又，因为通常即系出亲嚟选好少全部黑底噶， 系咯， 系啊，跟住 咁阴沉， 出咗100百几页正光啊嘛。 我唔知我網上睇過佢條link咯，嗯，又真係好齊嘅，樣都有。 如果論嗰個誒，即係論嗰個誒量咧，又真係幾齊嘅。 係咯，睇政綱， 好多政綱。 係啊，我諗中指都冇咁多。 齊個中指。 係啊，中指。 唔係，我想話佢齊個特首選舉嗰陣時， 可能都會。 誒， 你唔好話，可能佢份施政報告都冇咁多嘢嘅真係。 唔係，大老實講，寫字嘅嘢鬥長嘅啫，真係。唔係，即係同埋你有幾多個人寫咯？係咯，你嗰啲糖糖同埋六八九爭嗰陣時，佢哋都係逐嚿逐嚿拋出嚟啫嘛。係係。 得閒拋嚿膠又得閒拋咁咩？佢即係同佢齊晒咁多格，有齊晒啦。儲生職位。嗱，咁你又唔可以咁樣講，糖糖同埋 CY 佢哋嗰陣時唔係面向市民噶嘛？面向選委。係咯。 即係，但係而家阿黃維基出嚟嘅話，佢真係面向市民，佢要交功課噶嘛。嗱，咁我只能夠講話佢好勤力，係佢真係做準備得好好。係咯，即係話知佢係請人哋， 請人做啦，傻咩？佢 我口述有人不錄都得嘅。係咯，喺個 TV Mall 啲員工真係做埋呢啲啦，真係，真係，supermarket咁啊，比眾志一開始嘅時候係好齊全好多。 咁但係你唔可以揾個阿叔同把靚仔比喎，同埋即係財力人力都唔同。係啊，係啊，係啊，你即係 TV Mall 啲員工十幾億都未收皮啦。 喂，但係你又要講翻佢咁個100頁寫咗啲乜先？係，依個先係最重要。係咪啊？ 即係我唔係鬥，即係好似阿浩華咁啊，鬥智多，鬥智數咁想點？ 但係有啲唔得咯，譬如佢話 係啊， 咩啊？ 代住先啦， 可以即係含淚代住先啊嘛，含淚代住先。 喂，咁 跟住 支持第三跑，仲有網絡廿三條。 唔係，網絡廿三條佢就話有啲即係有啲條件性嘅，即係諮詢得多啲或者要有啲即係更改先至可以咁樣。 咁另外就新移民嗰度啦，個福利嗰個問題啦。咪 新移民嗰度我都非常之贊成嘅，嗰個我就係。 唔係有一個你會中意嘅喎。 唔係我想講埋佢話咩嘛？其實唔好搶公屋嗰個。 唔係啊，有一行你會中意嘅，我知道，就係咧佢話發牌俾 Uber。 我仲係咯，就係講呢個。係啊，呢個你作為一個 Uber 嘅，我真係冇搭的士好耐啦。唔係咯，所以我咪話即係你會認同咯。咪就係撐佢呢樣咯，同埋公屋咯，即係新移民唔好搶公屋咯。即係綜援我都 OK 其實，因為譬如即係我覺得啦，即係。 綜援同公屋唔同就係綜援一嚿錢，即係你攞咗同我攞咗，我哋唔會即係冇問題噶嘛。但係公屋得一嚿啫嘛，我住咗你，你唔係攞住，呢樣我就絕對唔可以咯。即係公屋嗰樣， 都 係 嘅， 係咯，你真係搶咗，即係我哋嗰個福利嘛。綜援我就是但啦，錢一嚿你中意攞， 反正都税税又攞咗啦， 公屋就唔得咯。 Uber 我就OK， 系啦，呢样嘢你支持啦， 举脚啦，简直。 唔係咁嗱，如果佢話佢支持袋住先嘅，咁佢又支持三派，又支持網絡23條嘅。喂，咁其實佢係建制派嚟嘅啫。 喂，呢啲咪阿爺好中意咯？你睇佢哋啲政綱係689唔？系六八九嬲啫嘛， 只不过佢系一个反对六八九嘅建 制派咯，就系咁啫嘛。 咁反对六八九嘅建制派大把啦，周街都系啦。 佢大前提就系要系反对六八九先，然之后再做。 唔系，但系其实建制派入边有好多人都 成个建制派得佢一个电视台啫嘛，其他人有冇啊？冇啊嘛，你明唔明啫？ 系， 所以佢系讨好建制嗰啲人，又讨好泛民啲人。 其实大家有冇谂过？譬如我今日睇完之后，我就啊，其实佢个目标。嘅對象係咩人？ 係 嚇、啊，即係佢係邊一種咧？即係建制 其實 係 泛民 支持者，定係泛民嗰啲？ 我唔係佢就兩邊都吸咯。譬如有啲泛民嗰啲 die hard 嗰啲咧，哇袋住先咪袋住先咯。佢就 kick 中咗你個 point 喎、嗯。即係嗰時啲泛民啲人都係話民主黨嗰啲噶， 係 好似袋就袋住先啦。咁同埋其他啲贊成噶嘛，嗰啲都佢又吸咗嗰啲啦，即係泛民嗰啲啦。哇，跟住又吸埋你建制派嗰啲喎。係哇，佢咪吸曬兩邊咯。同埋你諗下港島。港島其實係建制派多噶嘛，唔係即係激進派少嘅，即係嗰啲温和嗰啲，我哋嗰啲。 你諗起其實咪就係 你都有5000人出嚟圍一圍個太平山噶嘛， 係咯，幾容易 啊！嗰啲正能量樣啊， 嗰啲搭車嚟嘅嗰啲正能量， 真 係成講錯，成班都正能量噶嘛，講個正能， 咁其實港島幾好啊，咁多正能量， 所以其實 你有冇諗過搬去港島啊？ 講呢啲先，所以黃維基咪啱咯，我唔係正能量，所以我唔會去港島，所以黃維基咪揀啱咗嗰個地方選咯。 我諗都係啊，即係我喺度諗咧。 佢啊，真係正能量啦，咁樣嘅。 係啊，即係嗰時可能 嗰時都話佢會唔會去新東定係新西噶嘛？ 係， 因為佢話新西同新東有蜜瓜送啊。嗰時 我即係嗰陣時係嘛？ 係啦 ，TV More 啊嘛。 咁 係 佢選嚟啊， 未嗰時未宣布。 即係我估佢係嗰啲啦，即係。中年啦、 嗯， 又 中年 係 好 緊要，即係好似我自己咁。 其實港島咪就係好多中年咯， 同埋咧嗰啲係 温和咯， 佢覺得自己我係要幫呢個社會做翻啲嘢，但係佢從來冇做過嘢。但系咧， 佢又 爭取唔到 電視台啦，佢開咗電視台啊！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投佢票嗰啲人咧，就係 因為之前佢四年前都有做選委嘅， 係啦， 係 咩界啊？ 佢係資訊科技界嘅，我記得。 哦，因為佢有 但佢 EMBA 嘅喎，又唔係商界嘅咩？ 呢啲嘢隨心嘅啫，講真要出得咁嚴啊！ 其實你當你有好多個生意嘅時候，你中意邊個界都得㗎啦。 佢做漁農界都算係咁啦，講真， 佢都得 多票喎嗰度，其實係 嗰度六廿人㗎，多過教育界㗎，教育界三廿人 咯。 系咪啊 ？O 咗嘴添，你而家答唔上。 唔系，其实嗱，讲真，即系我同刘墉 friend， 但我觉得佢都同刘墉几似嘅，即系嗰、那个 咩啊？ 个 style 啊，即系佢争，即系嗰啲 对象 系啦，嗰啲 系 争嗰啲人都系右翼，即系右派啲嗰啲嘅，经济啲嗰啲嘅。 系， 其实经济就一定系， 即 系 佢打经济嘅味啊， 老细嗰个。 但系其实嚟紧经济一定 PK 噶啦，因为你。而家我哋鄰近係大陸啊嘛，咁其實佢經濟都唔好， 係 一齊，唔係一齊添啊，一定係我哋先嘅， 係 咪先？因為我哋係比較 flexible 啲噶嘛，經濟一定係我哋先，然後跟住先到佢噶嘛，所以遲早都即係嚟緊就係 PK 噶啦。 PK 到啦，佢哋都着重經濟發展啊嘛。 咁佢咪行出嚟咯，帶個希望咯，係一個成功嘅生意人。雖然即係電視台嗰 啲，係啊，我要三跑咯， 科速嚟嘅真 係。咁佢其實佢冇喎，我覺得三跑等等，其實佢都係我帶動緊一啲嘢嘅喎。 中好多嗰啲沉默的 大多數咯， 仲要好似好成 功僵容嘅。 咁其實佢係企業家，其實佢做 marketing 成功都好合理啫。 嗱，譬如你見第三排，咁我哋嗱講真，我哋識嗰啲梗係反啦。其實我覺得好多人會贊成咯。 係， 譬如嗰個 建設啊嘛， 開發離島同埋郊野公園，有好多人都覺得，喂，你使乜咁多 green 啫，係咪先？ 我真係反對。 係咯，即係好多嗰啲沉迷，但係多數譬如支持醫管局引入外援咁樣，喂，好多病人都。喂，好啊，都流流死睇住先啦。 唔係呢啲全部都表面上嘅嘢，就一定係好㗎啦。咁但係你再 譬如網絡23咁又係㗎，你除咗我哋嗰啲網民 之外，佢好多人都覺得你梗係要啦，即係咁噶嘛。其實 hit 中好多， 所以中噶 啲沉默的大咩話？ 所以咪會醒咯，沉默的沉默的正能量大多數。 系啦，我唔再 讲 呢 个 粗口， 或者个口号系咪咩？香港人骄傲， 香港人骄傲咯，系咯。 学豪话斋都五千几人去围个扯旗 山 啦， 正能量扯旗山， 围 扯旗山， 五千人都唔少啦，大佬。 咪咯，佢仲有个其他啲政纲都好啱嗰啲中产。 其实中噶，我觉得吓，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即系。好似係做緊一啲嘢推動緊香港，咁當然即係我哋睇下。 係咯，佢開頭已經寫到明咩建設民主中國啦，又呃到佢有寫嘅其實，佢又呃到啲人啦。 但好似有冇講廿，好似有講23條喎。 有。佢話即係佢，但係 佢 覺得係 咩要有理據， 要有理據啦，修正啦， 咩係咯？咁咪即係死緊，佢兩面吸咯。 佢咁嘅就是、其實佢寫啲好曖昧嘅嗱 ，obviously 好咧，佢就直接話支持啦。嗱，有稍微唔好嘢咧，佢就要修正一下先， 即係買下時間。 嗱，撐唔到啦，就話含淚待住先啦。所以其實佢好有技巧嘅， 無奈待住先啊，所以咪又順得阿爺咯， 又順阿爺就係咁， 又順得我哋嗰啲沉默的大多數， 沉默的正能量大多數， 仲有請其山， 係 驕傲， 為請其山， 啲驕傲，係就係嗰堆咯， 明 嘅 啫。 喂，但係嗰時之前咧，咪你哋唔係唔知邊個係嗰個焗桑拿咧，咪冇桑拿， 我聽得係焗桑拿， 焗桑拿唔係阿 Angus 聲納啊， 聲 納桑拿 乜乜聲納啊，而家叫 係 焗桑拿， 雷動聲納， 就做過一個 定係叫做桑拿， 做過一個 po 噶嘛，就黃維基出嚟選贊唔贊成啊嘛，超多人贊成啊嘛， 唔係，但係個問題 因為死啦，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問贊唔贊成。 好 咁其实 好啊， 咁好难回答唔赞成㗎喎。即係如果你话即係当时你又唔知道佢 个政纲啊， 即係聪明选民要睇政纲囉。 係啦， 对个比较个对政纲囉。 有聪明选民 要 斜线。 哎，不过你讲返你个声唔系你系咩 大家嘅。 是 啊、 你嗰、那個哦雷動計劃三點零啊四點零啊七點零啊 係啦，即係最新 點啊搞成點啊？七月又嚟喎，泡沫 又嚟啦！其實七月又開始即係大家投票啦。我諗而家一路醖釀都係嗰、那個即係希望推動多啲人去下載咗， 即係 嗰個 Telegram， 同時之間就裝埋個聲納。我諗呢個係而家嘅大前提。其實七一嗰日大家都做咗好多嘢，即係譬如話街站嘅推動啦，咁派單張啦， 有冇 install 啫？ 有啊，我哋嗰日附帶做咗嗰個點人數機啊嘛。 佢做咩其實咧？我真係忙到 完咗七一先問個點人數機我嚟做乜嘢？其實 你哋有冇啊？ 我有噶， 有冇？ 我經驗係點咧？我喺粉嶺都報到噶。 粉嶺報唔到㗎。 粉嶺報到嘅，刪咗自己 GPS， 再自己揀地點就得㗎啦。 咁你何苦？ 我即係拉嗰個編去呃佢咧。你做咩要呃佢？ 快啲減一啦，唔該。 唉，咁我都有去嘅個人，咁我要試下個 program work 唔 work 噶嘛 ？A I T 人啊嘛， 唉，真係失望。 唉，真係失望。 唔係，我諗要睇埋。 你有冇先？你有冇先？ 我有。 你有點人數？ 唔係，我啱啱完，我完曬之後，死啦！唔記得咗去報數添， 即刻報數， 就睇下報唔報到啦。哎，又報到喎，咁樣。 因為我哋 set 咗。原先就是两点钟就当十点嘅，即係唔知行到几多点喎。咁我哋就係囉。咁所以完咗嘅时候收银档应该仲点得㗎。 即係咩个 Walter 开到其实做咩即係点到。 冇嘅。 其实佢志在你哋装呢个 Telegram 啫，志在装 Telegram。 去打卡。 係啦打卡。 唔系同埋志在你装个 Telegram 之后。 呢 个 系重 点。 Telegram 先打卡。 唔系你跟住咪可以雷动声纳囉啫。 OK。 因为其实有一个比较大啲嘅阻力呢，就 系 大家装 Telegram。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就未必有， 而家啲專團咁嘅樣。 唉，而家Sir咁嘅。 點啊？ 而家睇交劇啲人咁嘅，我最正常一個。 嗱，其實咧，依啲咪叫碎片化咯。坐喺間房度，四個人都要做。 我唔係喎，我哋上司係乜人都有嘅喎。 咩叫國際機場嚟？ 咩人都有，咩叫乜人都有？ 國際機場嚟噶， 係所以有 cam。講翻先， 係咯， 好住啦。 啊，繼續繼續。 講邊樣啊？講點人數機定係講雷？ 講翻雷動啦， 雷動啦， 點人數過去啦， 點人數機過去啦。 咁其實就繼續努力。希望透過街站啦，其他嘅宣傳啦，咁令到更加多人。 有咩阻力啫？而家 其實我相信係 破一萬嘅 大佬力度唔夠大嚇，即係始終就 冇乜名人支持 啊。係啦，坦白講，其實七一已經係比較容易接觸人嘅一個渠道嚟嘅。之後點算？ 但係佢咪去得太快？啲人行得 太快啊！其實單張就真係派咗好多，派曬，個個都派曬單張。咁嗰個數量係。是多的，即是我們估計呢，其實行的人應該每一個人一定拿個單張。 我想問一下，那天派的單張是關於雷動聲納啊，還是直頭是雷動計劃？ 是雷動計劃。 雷動計劃。 因為其實簡單來說，聲納就會是我們的渠道來的。是我們當日去記錄，是啦，即是 等等。但是因為我其實我成日都講的這件事，聰明選民應該是一部分的東西，跟住應該是雷動聲納，是另外一嚿東西，雷動聲納應該是一嚿東西。 啱啱 計劃，即是雷動夠。雷霆救兵應該係第三樣嘢， 雷霆都未喐。 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其實有啲人認同聲納，但係佢未必認同雷霆救兵嘅。 冇問題，冇問題。 咁所以，但係我就覺得應該而家係 係咁， 即 係 咁 lobby 咗，係啦，要裝 app 去參與咗。 呢個應該會係七月八月即係最大嘅重點啦。其實我諗去到八月。中至尾咧，先至係揾救兵咯。 我諗而家睇翻應該係七月，你而家啱啱開始做雷動聲納佢嗰個投票嘛， 係 睇下究竟有幾多人玩，係咪真係增加多咗人？ 多咗 係啦。如果係的話咧，咁啊即係話個運動即係個人數係升緊啦。但係升到幾多咧？嗱，其實就要睇翻即係八月嗰一劑咧。是好關鍵性的，如果你八月嗰一劑呢你都衝破唔到某一啲目標的話呢，其實就你成件事就已經 差很遠。但係呢我都即係你冇政黨 support 呢係差好遠，你唔似上次622呢你所有政黨一齊同你擺曬全港九街站咁 樣。哎呀，政黨 support 但 係 佢要 選民啦。 佢一定就唔會啦。 兩樣嘢嚟嘅。 好啦。 咁但係都難囉。咁所以其實係嘅，即係我哋可能都需要多啲名人效應啦。咁另外就 好多人揾到名人，名人其實都係喺政圈， 王維基算唔算名人啊？ 但係佢都選喎，所以可能 佢 都係對佢嗰件事有影響。 Okay. 我諗即係其實我哋都從好多唔同嘅角度再去諗，咁但係就 咁點解嚟緊有啲咩活動俾你 promo 下先嗰啲？ 嗱，街站都會係一個最 好多喎、啊，見到好似 好勤力啊，真係 係咯，咩 辛苦啊，即係咁熱嚇，大家都做咁，其實粒粒皆辛苦，但係都要做啦。咁、另外即係我喺網上嗰度，我哋會繼續做。咁嚟緊可能有啲短片啊。有啲各界人士嘅推薦啊嗰啲，咁都會做。我諗到嘅嘢，我哋都 好似有個講座係咪啊？ 有 七號啊，六號啊， 九 號， 呢個九號係啊，其實喺 嘈嘅講嗰啲全部都， 我就記得有單數。 九號會有個講座，咁就係公民聯合行動舉辦嘅，咁就有幾個朋友會講啦，咁成名教授係其中一個啦，咁啊大教授啦，係啦梁麗國啦，咁其實都係個著眼點就係講嗰個策略選民。即係策略投票呢件事有幾緊要嚇，唔係一定淨係講即係雷動計劃或者等等。其實呢件事就係、是、即係我哋過往個投票嗰個狀況係點，個得出嚟嘅結果原來係嘥咗嘅。咁但係可以點做又會好啲咧？咁嘗試係用多啲角度去同大家分析咁樣。 唔係，但係我就係覺得策略性選民係即係一部分咯。其實策略選民、策略性選民。都一樣啫，你唔好諗錯第二度啦。 成日好 emphasize 嗰個字， 唔係，但係嗰、那個我自己覺得就係除咗策略性選民之外咧，其實應該雷動聲納係有佢另外一個價值喺度嘅，就係、其實係對於之後嗰啲分析係好緊要。即係譬如因為港大民調係去到9月3號嘅啫嘛，選舉日係唔可以做噶嘛。但係雷動聲納係9月4號都做，仲做緊噶嘛。咁譬如啲支持度嘅變化，幾大嘅支持度啊？有冇因為 知道咗呢啲咁樣嘅結果之後去改變啊，邊一個人嘅加入令到啲支持度去改變啊，即係呢一啲咁嘅數據咧，其實係好幫到手之後你唔好話非建制派，即使係建制派咧都好啦，其實係一個好健康嘅選舉，點樣去分析係有用噶嘛。咁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係，如果淨係講話策略性選民咧，就即係一部分咯。反而係呢一件事作為一個 教育 專業性嘅一樣嘢，點樣 去？我諗佢將選舉成個 campaign 數據化咯，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其實而家慢中中嘅啲人，不論係 candidate 又好，啲投票啲人都好慢中中，其實都唔知道做乜嘢。 同埋有啲人係認同將呢啲嘢數據化，去做一個分析性。但係佢未必去認同佢後面嗰部分雷霆救兵嗰部分，所以一定要稍微有少少割裂嘅，我覺得係。 係，咪一定要啦，因為你之前做過 exercise 噶嘛，你真係一定一個完全唔會去考慮個 candidate 嘅人先可以做到雷霆救兵咯。譬如我舉例嗰時，我哋都講，最後可能真係爭下陳雲先入到嘅，你都要眯埋眼投俾佢咯。因為我哋 assume 陳雲入到去，佢都唔會投23條，佢都唔會即係做一啲 真 建制派嘅嘢，即係我哋 assume 啦。 佢講 assume， 即係你真係要做到呢一樣嘢，你先好做雷霆救兵咯。 所以其實唔係好多人可以做到救兵。 所以有啲人係咯，有啲人就話：，哇，劉慧卿我都唔得啊！咁我 sorry， 你唔可以做啦。 我諗即係我做。 你話劉慧卿啊？你話 唔係啊？即係我 sorry， 你唔可以做啊！咁大膽嘅。 即系讨论嘅时候， 就例子啫，阿 Sir， 我 是 偷人视眼啦。 但系啦，阿 Sir， 你又似你啊，真系。 转个树根啊，挨打你啫，哇！ 即系有啲人话，我陈文，我改都系凑唔落啦，咁你就唔做得咯。 系。 我自己喺个计划之内，我谂我都唔得。 我得噶， 你得啊？ 得啊。 系啊，我唔得。 但系真系好大勇气，我都要谂一谂先，我都应该得 嘅。我大局为重， 或者我都谂一谂啦。有啲难。 点啊你？我声咁衰嘅。 不过其实大局为重喺我谂嚟紧呢次选举都好紧要。 真系大局为重啊！ 系咯，真系好唔知道点解好担心啊！我觉得。 好似真係好亂啊，亂得太緊要喎。 係咯。 亂嘅意思係咩？太多支持。 太多人啦、啊。 即係可能參選嘅人有太多啦。 係。 即係舉例，譬如徐子健咁樣，喂，咁你即係我唔知點解佢又要去參選咯。 係。 即係你贏咗樹根，唔係代表你真係可以有嗰、那個。即係票數夠去入到， 佢真係 入到去立法會嘛。但係你嘅出現就係戒咗，即係唔係戒，即係你票係大家嘅，即係你可能真係攞咗泛民嘅一部分，咁你就可能令到一個大部分嘅人輸咗啦。 誒冇噶啦，呢、這個時候， 但係你又知係咯， 如果紅心壯志， 雷動都已經成功啦， 係咯，冇得。 但係你冇得勸退咁啊，又所以混亂咯。 系，唔系即系好矛盾啊！即系曾经何时我哋就话，好似唔系好多人出嚟参选、啊，希望多啲人出嚟参选，即系好若干年前嘅时候、就即系话 系 世代交替啊，吓、即系好多好多，即系香港呢啲有心嘅人， 你 系咪出嚟选咧？ 有 系啦， 咁你会唔会咧？ 唔会咯，我真系冇兴趣咯。 点解啊？ 点解啊？ 哎呀， 我唔想啊，唔中意啊！ 你 吉串鱼蛋都好似麻， 我哋系咩？ 今日 帮我 上 Facebook， 我哋做你，我哋做你嘅助选咯， 即系有嘅，有人即系 你想要几多版政纲？ 即系俾人俾 三百 好 多字，你我想几多字嘅政纲？ 几多 字？ 几多页？ 我今日大五打我俾你， 打晒字啊！ 因为我选都 OK 嘅，都几多人， 我全部粗口嚟， 可以做一个江湖 精神粉，精神粉，精神粉， 系， 即系我都都 OK 噶，咁多黨派。 我哋冇話你唔 OK 啊， 我哋唔 OK 啊。 但我真係冇興趣咯 ，so sorry。嗰時都有人有錢有成，我都 哇有錢有人 有人咯， 係咯， 有政綱，嗯， 係咯， 衝出去啦， 衝你命， 我條命咧就喺度瞓覺嘅啫。 我覺得我新東都好好啊， 嚇 OK 咯， 咁都係， 即係好多好嘢喺新東咯。 嗯嗯， 九西就。 九西都好多好嘢噶，有鼠王啊， 有 B B 啊， 就系因为九西啊嘛， 我系九西嘅选民， 哎呀， 即恭喜晒你啦， 系 啊，真系 全女班咁滞啊，你嗰度 差唔多， 咁争在你都选埋啦， 我唔得，我又冇钱，又冇政纲，又冇字， 你喺边度？ 你喺边度？ 我新西， 新西， 新西。 我新東噶嘛， 係同一樣啦，新東真係好幸福喎，都好 OK 啦 ，Kennedy 真係 幸福，有時唔知點揀嘅，係啊，啲頭痛啊， 即係好得滯咯。 我覺得新東將會係最難揀嘅， 難都有啲難揀嘅， 手背又肉，手掌又肉， 仲要個個都 friend 咁樣，真係慘。 咁你多 friend 啫， 咁你又慘啲， 我靠 新東蒲啊嘛， 咁你就要 好似買六合彩咁，個個填曬。 即 係 你入到去選乜嘢，你使出嚟話俾人聽。 但係唔係啊？點會啫？佢話佢 唔使間屋同抽 你做救兵啊嘛， 我揀曬兩個就得啦。 關咩事啫？佢做救兵。 誒嗱，佢就係聰明啊！個個都係 friend 啊嘛， 我幾時都 係咁，所以咪就話唔揀 住 我做救兵。 我睇過，係啦，睇你上晝八點前你點個細點，我就去救啱啱問尾嗰個咯。 嗯嗯，呢啲就係冇原則嘅人啦。 咁你就要留下 策略性啊！ 佢嘅原則就策略咯， 咪咯。 果然夠聰明 啊！好啦，第二志願啊，一翻嚟再講。